结果也要放下，没关系，何必彼此牵挂，越忐忑越害怕，越不舍越心乱如麻。对话， 还记得你那一刻最熟悉的陌生人吗？他出现过你的生命中，并在你的世界里留下了不可忘却的记忆。他来过，却又匆匆走了。你早已计划好了和他的未来，可他的未来已经不需要你来参与了。在感情中最心塞的，莫过于你想着未来和他一起走，他却想着如何尽早挣脱你的手。你不顾一切的不放手，可能自己都忘了，是真的舍不得他走，还是见不得这些年对他的好，竟然成了往日云烟。我想每个忘掉前任的人，都走过这几个阶段。走过后，不是说我们会彻底忘掉了这个人，而是我们再也不会主动去想起。手卑微挽留，分开后他拉黑了你的一切联系方式，你疯狂地给他打电话求他回头，电话那边却只有一个冷漠的声音告诉你对方正在通话中。你不死心去联系能够找到他的人，你哭着求人家把他带回你身边，你变成了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一时间你读懂了所有的歌词，看明白了电影中所有煽情的剧情，却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就这样成为了你的前任。你是真的不想和他分开，不想他就这样成为了你的前任，所以但凡有一点能够挽回的余地，你都尽力去试。你委曲求全地挽留过，你撕心裂肺的痛哭过，你心灰意冷的绝望过，可最后他却只求你放过，放下他，也放过自己。你以为他还会像热恋时那般对你，见不得你哭，见不得你受一点委屈。你以为他依旧会对你心软，会心疼的抱住你，会很有耐心的哄你开心。这些全都变了样，他所有的冷漠都是在告诉你他不爱了。二，守着回忆独自过活。你接受了他已经离开你的事实，他走了，有关于他的回忆却清晰地印在你的脑海中。白天在人前你装作若无其事，一个人的时候却对他的思念泛滥成灾。睡觉的时候你会把手机里所有和他一起拍的照片翻了又翻，盯着熟悉的他反反复复地看。喝水的时候你会习惯性地拿起他的水杯，可是他的水杯早就空了。吃饭的时候你会多摆一副碗筷，可是他已经不会再和你一起吃饭了。他送你的东西你都悉数珍藏好，放进了柜子里，你怕独无私人，自己又会控制不住地想起他。你 生怕会忘记了他的样子，可不知为何，可你越想记住，他在你脑海中越是模糊。你的生活里一切好像都能找到他的影子，但再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三，喜欢一个人，习惯一个人，生活没有了他，还是要继续走下去。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以为自己没有他在你身边，什么都是不行。你一个人做不好饭，逛不了街，走不了夜路。可是真正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才发觉，原来低估了自己。那些非要人陪着才能做的事情，你一个人也可以应付得过来。你开始喜欢一个人的生活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需要迁就他的时间，更不需要照顾他的喜好。他好像在你生活中变得无关紧要了，你丢掉了每天翻看相册的习惯，你记不清那串简单的数字，甚至你都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了。你习惯了一个人，偶尔的时候你也会羡慕从你身旁经过的情侣，但你也只是那一刻羡慕一下而已。那些为爱情尝过的苦一次就够了。你不是不相信爱情了，你心里也会期待下一段爱情的到来，期待以后会有一个人跋山涉水来到你身边。这个人来你身边前，你想先要好好爱自己，这样才能在拥抱下一段感情的时候有能力爱自己，有余力去爱他人。关于忘掉前任，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哪个阶段，你都要知道，那些扎在心中的刺终会变成让你坚强的铠甲，那些痛苦的日子也总会熬过去的。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，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，窗外的一点一滴在此时此刻才没那么急功近利，岁月平添了我的愁，混杂无形又巨大的压力，这是不是我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光？爱情往往是一道世纪的难题，需要一生的时间解开谜底。我曾为爱奋不顾身，身还在这里，而如今爱在哪里？我也佩服我的勇气，也心疼所有孤独的意义，这是不是我生命中最寂寞的时光？想要把自己活成一场梦，一首歌，会一半梦半醒，就算压不上雨，却还是期待所有故事结局。谁会陪我经历风风雨雨，陪我浮沉，陪我远行，从此再不言放弃，也再不言光阴，多年之后自己是否拼尽全力，

把哭调成静音的状态。你问我后悔吗？一个人来北京，父母不在身边，这个城市除了那个虚无缥缈的梦想什么都没有。我后悔吗？周遭人潮拥挤，我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后悔吗？我说不。比起现在吃苦，我更怕未来只剩无能为力的痛苦。是啊，一个人在外打拼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不想家？谁不想一辈子待在父母身边，当个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小孩？可是这样舒坦了，安稳了，你会过得开心吗？我不会，我不甘心，南墙还没撞，我不想回头，梦还没有做完，我也不愿意醒。也有人问我为什么，你一个女孩子明明可以活得轻松一些，为什么要这么努力？为什么要过得这么辛苦？是啊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？大概是为了有一天我喜欢的东西，我能给自己买。大概是为了有一天父母生病了，我能带他们去最好的医院，不管医疗费多少，我能拿得出来钱。大概是为了有一天那个人出现的时候，我能骄傲地告诉他，他没来的这几年，我一个人也过得很好，而不用担心自己还没有成为配得上他的存在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？因为我想要的有很多，而这些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得来的。我想成为更好的人，跌跌撞撞也好，踽踽独行也罢，成长能有多可怕？不过是一个人熬过一些不为人知的苦，不过是一个人尝遍所有孤独。一个人又能有多苦？一直朝前走，哪怕跌倒重新站起来的我，也依然很苦。这个城市很大，我们努力把出租屋打扮成家的姿态，我们都在故作轻松地说，理想会来，梦也会一直都在。也许梦要碎过几次才能重新拼凑起来，也许花要开过几次才能结出果来，但你要相信，人会长大，花会开，黑夜也会过去，光也一定会照进来。你总要一个人走过一段路，才能在阳光正好、恰逢花开的那天，拥抱你想要的未来。你总要拼了命努力，才能在未来把那些苦毫不费力地说出来。

去，你云淡风轻，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。朋友都生儿育女，父母也催我娶妻，时过境迁以后，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。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加班，回到家还得想一想怎么写文章，怎么和合伙人把公众号做起来。朋友约我逛街吃饭，总是被我推辞，他们说要不是给我打电话，真以为我进了什么传销组织，成天昏天黑地似的干活，还一副鸡血满满斗志昂然的样子。我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智商，也没有什么背景，想要做成一件事，总是得花上比别人更多的时间，所以不能没有鸡血，没有斗志啊，否则拿什么来逼着自己前行。有个年纪稍大我点的姐姐总是劝我，你还年轻，是撒欢玩耍的大好时候，何必忙成这样呢？其实谁不想愉快的少恋爱，或者嫁个土豪少奋斗几年，只是我知道所有的幸福与舒适都是建立在你有实力的基础上。比起灰姑娘的故事，我更愿意相信旗鼓相当，势均力敌，当你自身具备闪耀的光芒时，自会被人望见，也自会有同样闪着光芒的人与你携手并肩。对于她所说的，我总是笑笑，我不敢告诉自己，我不敢告诉她自己还准备考研究生。每周五下班，我火急火燎地赶场上课，一直上到晚上十点，而周六周日也是全天课满。比起前几年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更忙了，但也收获了更多。我自己清楚，时光会一点点从指缝间溜走，有一天我们可能不再年轻，但我希望那时的自己能活得更加从容淡定，有足够的能力应付生活里的波澜，有成熟的思维，厚实的荷包，给自己与所爱的人幸福与安稳。所以我不敢太闲，也不愿太闲。认识的一个学妹去年刚毕业时，常常发微信问我，人生很迷茫，很无措，逢考必败，工作也不顺，日子过得好心累，好绝望，怎么办？我问她，那你有做什么来改变吗？她说，我就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所以才很苦恼。我有些无语，但不好意思直接戳破，她哪是迷茫啊，只不过是过得太闲了，想太多却做得太少，才有时间感叹那些无谓的烦恼。若是把那些精力花在努力改变现状，努力提升自己上，那又怎么会迷茫呢？后来我们又聊了一些生活琐事，才知道他平常郁闷时就去看韩剧，耗费大量时间，等追剧结束，猛地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光阴，心情更加低落，只能再找下一部热片，周而复始。我给了他一个建议，既然喜欢看剧，那肯定很有感触，不妨写写影评。没想到他果真去做了，还坚持了快一年。起初他常常发文给我看，渐渐的他发的次数也少了，因为愈来愈忙。现在他除了写影评，还接了不少编辑的邀请，写一写其他的文章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他竟然跑去剧组兼职做起了编剧助理。几个月前我再见到他时，他整个人和以前不一样了，眼神里多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和自信。他告诉我，现在每天要做很多事，虽然累了点，但却过得特别充实。当生活忙碌起来，根本没有时间无病呻吟、胡思乱想，更没有时间去迷茫。当所有精力都放在努力与奋斗上时，人生也开始变得有意义，而一个个成功也会纷至沓来。很多人会问，怎样才不算过得太闲？难道每个人的人生都得马不停蹄的工作学习才叫做不闲吗？每个人对生活的憧憬不同，但当你夜晚躺在床上，能细细数出这一天做了些什么，并且不会因为没有把握好时光而感到不安和自责， 不会因为自己毫无成就而对未来彷徨，那么这一天对你而言便是没有虚度。当你清晨醒来，脑中早已做好了一天的规划，并愿意为之调动自己所有的热情，昂扬斗志地完成所有，你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下去就能日有精进，那么这一天对你而言就算有意义。我所认识的朋友，他们大多都很忙碌，有的假期狂练马甲线，有的深夜还在苦苦写文，有的是身兼多职，有的研究烘焙蛋糕甜点，他们不仅仅把生活投入在工作学习中，更多的是让生活充满乐趣和期待。我们现在才二三十岁，对于整个人生而言仅是个开端，一切都有可能，我们不必迷茫，不必太早的享受安逸，而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希望未来的你没有遗憾，不会感叹曾经年少荒废了青春，而是因为年轻活出了最美好的样子。 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，那些曾青涩的脸，我拿去种梨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风在歌唱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，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，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，晚霞般美丽的笑脸，他曾还在春日里某个季节。也许不会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，那些曾青涩的脸，我拿起棕榈树的叶子放在青涩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